8月17号星期四，骚动音乐。 嗨，提提大家啦，我哋今日咧6点将会有嘉宾嘅出现。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系 Win Win 杨安妮带嚟佢嘅新歌《Sensei》嘅，咁啊都会讲到即系喺呢段时间啦，即系由比赛之后啦，到真系自己成为歌手出道第一首歌呢个心路历程咧，原来对佢嚟讲都系好有趣嘅，因为即系以往就好专注喺舞蹈嘅一啲表演方面啦，咁到今次真系要认认真真出自己嘅一首排台作品，对佢嚟讲，哇！原来当中都有好多挑战同埋好多新嘢玩啦，对佢嚟讲咁啊，所以而家六点钟咧就会听到 Win Win 嘅访问噶啦。 系啊，亦都知道下，即系佢自己都话冇 expect 过自己会以歌手嘅身份出现啦。 冇错，咁啊呢个嘅历程咧系好有趣嘅，即系亦都可以预告少少，吸引下大家一阵听，就系佢话原来嗰个契机啊，就系一次。在 ERA 的演唱会当中就知道原来自己即将要成为一个歌手，那到底个过程是怎样呢？一盏六点钟就可以听到了。今天呢即已经是讲紧8月17号即是农历的7月初二。最近呢其实我本身都冇怀疑嘅，但系好多时候最近因为收工，其实最近都收得比较晏少少。 系 咁，屋企人开始会即系成日同你讲 唔好咁夜翻去啦， 呢排即系早啲收工就早啲翻去啦。咁我最初唔怀疑啦，咁啊先发现系原来已经农历七月啦。咁啊，即系你会见到好多朋友仔就话农历七月会有好多禁忌。即係因為呢個嘅遇難節啊嘛， 係通常都係話唔好咁夜出邊啦， 即係有幾樣嘢唔可以做啦，即係嗰啲最老土嗰啲就係咩？如果你翻屋企夜晚翻屋企聽到人嗌你就唔好亂轉頭 啦， 嗰啲啦，喺街度唔好亂咁執嘢嗰啲啦，咁樣 係行路嘅時候小心啲，即係睇住唔好踢到啲依樣嗰樣嗰啲。 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好重要嘅。做一个有礼貌嘅人咯，我觉得呢个系几时都系噶啦，即系只不过趁机你喺呢个农历七月嘅时候训练下，你随时都要无时无刻都要做个有礼貌嘅人啦。 系啊， 即系唔好乱咁喺街度同人哋有争执啊，或者唔好乱咁行路嘅时候乱咁撞到人哋啦，咁嗰啲 自己。其实都系一个几好嘅契机，等大家早啲翻屋企啦。 系啊，系啦，冇错，都系好事嚟嘅咁啊，同埋唔好凌晨洗衫啦，因为惊嘈到楼下。 同埋唔好剪指甲黑夜晚啦。 哦，系咩？哎呀，我琴晚先剪完。 话咩嘢啊？冇剪指甲啊？嗰啲咧，好多湿碎呢啲嘅。 啊，同埋有一个咧，我觉得年轻嘅朋友容易犯嘅，就系唔好乱咁自拍咯。即系日光日白都应该还好嘅，夜晚唔好乱咁自拍。 唔好照海嘛。 系咩？我又冇听过。 吓，呢啲就电筒照海。 但系头先讲呢啲咧，即系其实就同音乐节目冇乜关系嘅，所以带过咗就算啦。但系我想趁住呢个机会咧， 你想分享？ 我想分享一啲，即系难得你会我突然谂起就系一样嘢，就系你会喺好多唔同类型嘅节目都听到大家会分享一啲 灵异事件、 或者可能喺呢啲日子遇难节嘅时候会分享一啲鬼故啊咁。但系其实咧。即一个音乐节目主持呢 都可以 其实都可以有鬼故同大家分享。 所以而家就系一个鬼故嘅之周啦。 嗱，首先事先声明啊， 好耐冇攞呢个经典嘅灵异音乐出嚟啦。 如果大家本身系怕呢啲就自己着量咁听啦，同埋都唔啲事件系唔一定系真确嘅，都系道听途说嘅啫，同埋都唔鼓吹大家迷信嘅，大家当古仔听啦。 信真有，不信真无啦。好啦，你可以开始啦。 系啦，咁其实咧点解我突然会谂起，即系其实到底音乐节目同埋呢一个嘅灵异嘅古仔有咩关系咧？咁话说以前曾经去一啲嘅录音室，即系一啲录音室就做工作啦，咁样咁啊，听一啲即系嗰阵时又好似系临近呢啲遇难节咁样嘅时候嘅时节嚟嘅，咁啊，所以即系有时你都知喺过程当中咧，喺录音室过程当中，其实你有好多时间做嘢咧，你都唔系真系做紧嘢嘅，你系等紧嘅，即系你等紧好多唔同嘅事情，等紧录音啊，等紧埋位啊，等等啦咁。咁曾经咧，我就。同一啲嘅錄音師傅傾偈，因為啱啱撞正就係呢啲節日啊嘛。咁我同佢講，其實咧啲人又成日都話，呢啲節日你哋呢啲叫做錄音室咧比較局促啲啊，即係好似 所謂俗語話齋就陰氣重啲喎。其實你成日做呢啲，仲要你都知道啦，錄音室做得音樂嗰啲人都係留到好夜噶嘛，即係你日光日白好少真係咁早，唔通十點鐘起身同你錄音咩？係咪 少啲咯？有嘅， 都有嘅，係少啲啊。都通常你會 feel 到知道會大多數都係晏晝，甚或乎係夜晚嘅時間嚟嘅。咁我咁其實你哋驚唔驚嘅咧？咁樣咁佢哋話：，嘿，有咩好驚啫？做咗咁多年都係咁啦，即係個個行業都你話要有嘅時候，你做咩行業都有機會㗎啦。咁我話咁你係咪咁你有冇真係試過發生啲類似嘅事情啊？咁我師傅呢應該本身就冇乜特別嘅宗教信仰嘅。佢話有一次佢就同我講，佢話嗱嗰一次呢真係睇你個人點睇啦，即係你信嘅人就覺得係。你唔信嘅人就覺得唔係咁樣，因為事關一啲即係喺香港現存嘅錄音室咧，有一啲可能係會叫做橫跨個年代比較久遠啲啦咁樣，咁啊所以可能佢喺嗰個地方都儲存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即係而家就當然係電子化、數碼化啦，但係以前有好多母帶噶嘛，咁啊以前仲用母帶錄音嘅年代，你又會儲好多呢一啲咁樣嘅聲音資料啦，咁佢話有一次咧，就半夜聽緊一啲即係舊，即係佢因為佢哋要整理一啲聲音檔案啦，佢話就喺度整理緊呢啲咁樣嘅聲音檔案嘅時候咧，咁啊聽聽下發現啊有一個其中有一個喺嗰度錄過音嘅朋友仔咧，就已經走咗噶啦。就過咗身咁樣一段時間噶啦，咁佢諗住即係整理翻好之後，就將部分嘅檔案擺入佢哋另外有一個倉要去做儲存啦，咁佢喺度聽嗰個嘅聽到嗰餅帶嘅時候咧，佢話突然 feel 到有一股力量喺佢身邊經過咁樣，好似有種即係又係大家最老土講話，好似感受到有種涼風吹過啦，同埋有一股輕輕嘅力推佢一推咁樣。咁於是乎佢就覺得啊，即係因為佢本身就冇乜宗教信仰，咁所以佢就不以為意咁。但係後尾翻到屋企之後咧，佢話佢就自己病咗幾日。咁样，咁佢就谂翻起啊，唔知关唔关事咁样，咁啊都系嗰句，我觉得有好多时候又未必关事。我嗰一下都话师傅，嘿，你哋呢啲成日翻咁夜，你哋又唔系好好咁样照顾好自己身体，会病又好似唔系好出奇啦咁。哇，佢话但系我其实真系好多年都冇病过噶啦。咁 有时个时间点真系咁啱， 有时个时间点真系咁啱。 但系咧，我听过一个最預想不到，即係聽唔知點樣解釋嘅一個事件咧，就係 我好似好多年前有喺 Give Me Five 好似有講過，我唔記得，即係同音樂有關嘅嘢。 咁話説呢一個人咧就係我媽咪啲舊朋友啦。咁嗰陣時就唔知成班嚟屋企食飯咁樣，跟住呢位 uncle 講嘅。咁因為 uncle 咧本身佢都有玩音樂嘅，即係都上咗年紀，但係都有繼續玩，有時同啲 friend 夾下 band 咁樣樣啦。咁跟住佢好記得咧，曾經試過有一次，有一晚佢俾佢個仔吵醒咗，然後佢瞓醒嘅時候咧，佢唔係俾個仔吵醒咗，係佢總之喺屋企夜晚有啲靈體嘅出現，咁然後佢就醒咗，個靈體咧係一個已故嘅本地音樂人，好出名嘅，咁系啦，我好似话生前有啲即系互相认识，但系又唔系好未去到好熟嗰种啦。咁然后就嗰、那个灵喺嗰个 message 就同呢位 uncle 讲，就系话我有首歌送俾你记住佢啦。咁但系因为呢位 uncle 佢就唔即系佢玩嗰样嘢，我唔记得咗个原因系咩啦。总之佢叫醒咗个仔帮手去用琴，唔知点样写谱定系点样咧，就记住咗嗰首歌。咁然后嗰首歌咧。mark 低咗啦，咁跟住个灵体就即系佢成个 present 系即系一个好 peace 嘅状态咁样嘅，系啦， 即系你唔会觉得个气氛好似好 唔系恐怖，亦都唔系好有恶意咁样嘅，系啦，咁跟住之后就有首咁嘅歌就 mark 低咗，咁啊有个咁嘅灵感啦，咁跟住呢个uncle 咁就之后就同啲 friend 夹 band 嘅时候就攞咗呢一首歌去玩，佢冇讲呢首歌点样嚟嘅，咁我谂有首新嘅歌睇下 jam 下啦咁。咁而喺 team 里边嗰、那个对 band 里边嘅人讲咗，呢首歌嘅感觉好似一个人嘅歌，那个人就系嗰一个已故嘅 系啊嘅嘅嘅音乐人啦。 系 咁Uncle 就觉得哦，咦，原来都听得出嗰阵趣。 系 咁，但系一路都冇讲系边一个。咁后屘到首歌完成咗嘅时候，就咁啊，呢个 uncle 就俾咗佢太太听，咁就话啊，有首歌整好咗啦，咁样，咁啊太太就好鍾意，係啦，咁啊就问呢首歌，即係问少少，即係点样创作嗰类咁样啦，咁啊 uncle 就回，即係重复返嗰晚发生见到嘅事情，跟住之后佢太太就讲咗句，佢话其实喺呢一个嘅音乐人离开嘅时候，或者曾经有一个愿望是希望这个人会可以用一首他送给自己的歌。 哦、 是啊。即是所有的事情呢 好像很巧合的。 巧合啦同埋这件事很奇幻啦、我会这么说。即是因为那件事是很很个人好像来出现去完成你一个愿望这样。咁但係就係一個咁樣嘅一件咁樣嘅事啦。 即係同埋有時都會聽一啲嘅講法，就係、可能有一啲嘅朋友仔係會想即係完，即係佢嘅出現係希望有一啲嘅心願未完成到，咁、希望有人可以幫佢完成埋，咁佢就可以安心咁樣完成佢嘅使命啦，咁樣噶嘛。 係啊，一個咁樣嘅故事，因為其實同音樂有關好多，即係頭先講我講個比較奇幻嘅，但阿斌講嗰個喺一啲錄音室嗰度太多，太多朋友自己租 studio 咧。 同埋你都知道好多时候咧，做呢啲嘅录音室嘅地方，可能都系一啲比较旧啲嘅工厂大厦。 就算新咧，都一样噶。因为你不见天日啊嘛。 系。 我朋友最近咪搬 studio 啫嘛。 系。 咁跟住又系古灵精怪嘢嘅。总之佢不嬲就唔系好迷信嘅。佢搬入去之前都问使唔使拜四角啊？咁我你不嬲，你相信咪做，唔相信 咪由佢咯。 由佢咯，或者你想个人心情好过点做咯。 平常心啦。 系啦，咁但系。跟住咁佢不能唔信就冇咁做啦，咁跟住就冇话嗰段时间啲嘢系会容易坏啊，录完个 file 咧，你喺翻个位咧唔见咗噶，系啊，唔知点解噶， 好肉赤啊！呢件事唔系 灵异， 系惊啊，系好肉赤。 系啊，你录完音个 file 唔见咗嘅咧，咁跟住之后佢觉得唔系好对路，因为都好重复练，而嗰个都系一个几新净嘅地方啦，啱啱装修完， 会咁啦。 咁于是乎佢就唉，为咗等自己做嘢顺利啲，因为都系嗰句，佢唔系好顺，佢纯粹为咗自己做嘢顺利啲， 都系做足啲传统啦咁样。 跟住之后冇事啦。做翻晒拜咗四个冇事，所以就系嗰句啊，呢啲嘢信则有，不信则冇啊。而喺呢一个咁样嘅气氛呢、這个时节咧，佢系出咗呢一首歌，融入咗一啲少少惊栗恐怖电影嘅元素，甚至乎个 M V 都系嗰啲旧底美式恐怖片嘅风格。 或者。 scared, I'm gonna count to ten.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醒报第一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五至七月失业率2.8%，较上一次微跌0.1%，就业不足率不变，维持1.1%嘅水平。有101,700人失业，减少大约1,900人。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失业率均下跌，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运输业、资讯及通讯业以及地产业有相对明显的跌幅。当中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下跌0.5%至4.3%。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劳工市场继续改善，展望将来，随住经济复苏，劳工市场在未来几个月应该会进一步改善。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在乡议局座谈会发言时表示，将来新田科技城的土地用途，政府将给予弹性，但不等于无网管，强调土地不会变成纯住宅的房屋发展项目。他说当局预计明年第四季就北部的创科用地进行土地平整，同时研究以地花的模式批拨土地，让企业更早进场，争取时间进行规模及部署建屋所需资金。出席同一场合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大家不必过于担心新田科技城的土地会变成地产发展项目，因为科技城要担起两大艰巨任务，首先是要提供至少165,000个就业职位，其次是要协助拉动香港的经济增长至少1-2%。香港高尔夫球会入禀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法庭推翻环保署有条件批准粉岭高球场环评报告的决定，并申请暂时搁置相关决定。高等法院今日处理临时暂缓执行环评程序的申请。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袁国强在庭上表示，收到政府指示，希望以土木工程拓展署在两年内不会启动9.5公顷已建屋用地的研究工作，或直至司法复核有结果为止，以换取高球场撤销申请临时暂缓执行环评程序。代表球会的资深大律师余若海表示，按照政府现时的时间表，相关程序并非即时开始，又提到政府的建议没有涵盖城规会的行政程序，所以不会接受有关建议。马来西亚有小型飞机坠毁，当局表示机上有6名乘客和2名机组人员，在他们的生死情况未明。民航局证实飞机在雪兰莪州失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六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星期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啦，中半山梅道因为有冧树啦，近普老延径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揸车朋友经过咧要小心保持忍让。其他的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在长沙环永康街有水管紧急维修，永康街向美孚方向近住医局西街部分行车线封闭了。另外就是油麻地的海宏道有路陷，海宏道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是不能够通车的，经过要小心留意了。 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排到去接近入口的了。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车多半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略为多车，龙尾去到金巴利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二号干线石门桥面去马鞍山，同埋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的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是夏冬的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的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健威健威。你眯埋眼试下食啊！ 嗯，阿 Lu 又整啲咩食啊？ 食咗先啦。 嗯，哦，三文鱼啫，不过淋咗啲啫。 错，你睇下你食紧乜？ 咦，呢啲咪牛油果嚟嘅？牛油果扮三文鱼，咁我以后食咩啊？ 牛油果仲有好多种做法噶，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 在我自己的童年成长呢，我是很开心，尤其是我在铜锣湾长大，那里呢真是很多很多戏院林立的，即可以说有成十间戏院围住我家，所以这间可以去完那间，都很开心的。那时小个除了戏院看戏是最大的娱乐之外，运动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KK 张国强，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波城啊，我哋系时候做啲嘢增进下友情啦。 斌臣啊，咁我哋不如学下佢哋啊。五个女仔去咗一转旅行，做嘢之余亦都拍埋 MV。佢哋本系女团 Binis 啊，一手就总结咗佢哋呢个 trip 嘅作品。 一班死党旅行转一天，竟也没有声音。团圆沿路不分散，闲书店困神殿，陪着大家看清这世界理想共建，从来没怨一句， 第二首派台作品。我嚟苏道志合作嘅歌曲叫《最佳女团友》，大家都会用歌曲记录自己嘅 moment。Benny 就用呢首歌记录佢哋呢一个 trip 啦，而 Lolly Talk 就用呢首歌记录佢哋一周年。 谁话求学全为了考试？我和你觉得总不止。想落堂，再谈为何竞争重视。未来未来就约好了，跟你跟我理想冲刺。要大四方舞毕业时手拖手合照。谁料他于天空淡落，似要擦散我跟你。 再相见，四年也苦等这一天，你重叠于口罩的脸，愿能达前望清一点，奈何突然泪已攻占，一个拥抱来霸占，笑大四方舞，毕业时手拖手再笑，成全这一张合照。 非常之后那种学校毕业考完毕业的感觉。编个监制找来高佬合作，由 Lolly Talk 新歌，歌名叫做《四方舞之约》。 眼睛铺满天照见恋爱前奏，已出走半天，各个街角行透透，仍然不够。一声的气温，巴士更融化，两支冰汽水。同把梦境可不变，期待甜蜜延续，庆幸最初失见，为神两眼风里共舞，这晚难离世间枯燥，去继续再永续，与你抱拥。 驾车来住够几年，上山涉水城内去耕田，储钱买喜爱，换有几千只热情，无减退，为了留恋，记在生日片， 记在生日片， 记灿烂的体验，故事里提。台上领奖，咬腰变身，同时理想，平淡无畏能随时膨胀。 就听过 Eka 的《仲夏夜之梦》，以及阿密的《超级普通人》。可能曾经进入社会的时候，你会有一颗热血之心，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原来做一个普通人才是真正的愿望。而这样东西一点都不容易做到。 能着上透视，跳进舞池，能一身伤痕都很光鲜，能背上钻石未醉半天。试过纯情朴素冷艳，很清楚途人讲的谎言。我戴上年华眼界处事，无数美景回蒙了眼睛，仍行向我的。而无数角色，与谁去掩饰？ 啱听过有何雁诗嘅派头，那个歌名叫做 The Right Kind。可能你在生活当中有不同的身份和角色，但是几时拥有属于自己的 time 呢？ 多景点用最入戏的脸，最入戏感染，或过活似不停表演，各类场面与伏线亦懂判断，头脑就像罗导演，台前就要高架调，台后细节不出错，感性不见光，只有公式装于脑壳。我只怕你配合太多，无怨自己的主角。多理性，你也要记得，你会痛，你会躲。全部角色抹掉，形象也分掉，来独处隐世，世事都不重要。连来意也关闭。 呢首作品好似喺佢身上出现嘅风格啊，作曲有林奕康，填词有 T-Rex， 编曲 Ariel Lai， 监制 Eric Chan、Ariel Lai 同埋 Key 五嘅，由林奕康新歌《台前幕后》。斌神，今日呢位嘉宾佢参加比赛嘅时候已经留意佢嘅啦。 今次推出佢第一首个人派台作品，意义重大，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Win Win 决歌。 哇，好意头啊！有第一首就会有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首嘅啦。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由 Win Win 杨安妮嚟，你好啊 ，Win Win。 Hello，Hello。 系我哋送上呢个卷轴啊， 系就系 Win Win 决歌。 Oh my god，Win Win 决歌， 亦即系千千 系 啦，冇错啊。我哋都谂好耐嘅，即系因为觉得 Win Win 呢个碟字其实好多成语里面可以食到，因为我哋一般都会拣成语去做 嘅， 食字嘅角度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啊 ，Win Win 有啲咩音去近呢？咁啊，千千决歌亦都好近，因为你有第一首自己个人嘅派台歌啦。咁所以觉得呢一个意思真係冇一定啊。 我觉得係唔係我觉得係有少少同我想象中有啲出入，即係我觉得你呢个係劲，因为本身以为呢会係嗰啲咩胜利乜乜，即係赢乜乜。 面相赢。 係啦，我就估唔到呢个係几惊艳到我嘅。 初头我哋真係有諗过面面相赢好直接啊，太渣啦，我哋都睇唔起自己。 呢个如果出咗我觉得过唔到关嘅。 同埋我哋寫嘅同事啊，旺角卡文呢佢有啲心思嘅，就係 Win-Win 嗰兩個英文字，因為通常英文字嘅書法佢可以加顏色，咁所以 Win-Win 嗰個用嘅顏色呢就係你 Sensei 嗰個 Funnel 嗰兩隻顏色佢特登用咗。 係囉，我正想講係我仲係我鍾意即係綠色紫色。 係 呀。又咁啱啱我諗緊又咁啱嘅。 係呀，特登呀，係呀，特登用咗呢個色嘅。 希望你喜歡啦。 我喜歡啊。 係呀，希望鍾意呢個禮物啦。咁因為真係覺得就係屬於你自己嘅第一首個人嘅派台歌，即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里程碑啦，叫做咁，所以即決歌嗰樣嘢都係講緊呢一樣嘢。其實你大概幾時知道自己係哇可以擁有屬於自己第一首嘅歌？ 係講翻起呢個咧，就要去到上年嘅十二月啦，就係、是、ERA 演唱會嘅時候，咁、 okay. 就肥仔嗰陣邀請咗做guest 咁樣啦，跟住嗰陣一。跳完嗰下嗰晚啊，跟住之後金山就突然間同我講，就話：誒、哎、出翻隻歌啦咁樣。佢好 casual 咁樣講，跟住我就以為佢飲醉咗啊。係啊，你講乜嘢啊咁樣啦？跟住我就既然你係飲醉咗，咁我就繼續同你吹啦。就話咁啊，咁我想揾 GD 幫我 featuring 啦、啊。係啊，跟住咁我要好似嗰啲咧，人哋外國做一首歌咪有嗰啲高峰會議嘅， 係 啊，即係勁多個監製，勁多個作曲人，跟住我就咁樣吹啦，因為我以為佢吹水嘛，跟住點知咧隔咗幾日佢就話Vivian 我哋要傾下你首歌，我哋遲啲開個會，跟住我嚇。你認真 你仲未走醒啊心諗醉咁多人 即係我也是醉了啊 係跟 住係再去到真係開會啦 係 跟住就知道哦原來是真的，咁嗰陣就係、是、即係有少相信唔到咯，跟住同埋有啲興奮咯咁、樣咯。 但係講真嘅，即係聽嗰一晚阿金生咁樣講完之後，即係雖然話就話，即係以為佢講笑啫，但係自己心入邊有冇一刻諗過話，如果自己真係出一首作品嘅時候，希望係一啲點樣嘅 歌 歌啊，或者有冇一啲 picture 喺度嘅？ 我個 picture 咧就係、是、諗。我要好 U 噶啦，即系第一首歌谂住要好 U 嘅，跟住好 colorful 嘅，跟住换味少少嘅，好玩啲咁样咯，谂住系。 咁所以去到真系再倾自己歌嘅时候，真系落实系咪就系呢啲谂法就攞咗出嚟，跟住就去讲噶。 系啦系啦，因为咧我好贪心嘅，即系咧我觉得第一首歌咧要系。將自己喜歡的東西擺曬落去咁樣，所以曲風啊，跟住之後MV 造型啊嗰啲咧，即係我都真係有諗下自己到底係想點樣做咁樣咯。 咁知道有機會有自己歌係即係上十二月啦講啦，咁但係其實想擁有自己歌呢個諗法嘅以前係咪都已經有喺心裏邊希望有㗎啦？一路都 哇呢、這個真係冇啊，我 一路都冇嘅， 冇諗住即係而家佢哋成日都話咩你係歌手嚟㗎啦咁樣啦，跟住我成日聽到佢都好。好神奇啊！点解我会系一个歌手嘅咁样？系啊，跟住以前系完全冇谂过嘅， 系 突然间呢个机会，我都系非常之 surprise 咯、啊。 但系 even 连喺参赛嘅期间都冇谂过呢样嘢嘅， 都冇谂过，完全冇谂过。嗰阵净系即系虽然咁样讲好观看啦，就系谂住要俾啲好嘅作品，即系因为我系跳舞嘛，咁想排啲好嘅作品啦，即系话俾大家知哦，原来。香港跳舞是可以有呢種風格的諗住是純粹咁樣咯。 係係 啊， 所以就有呢個新嘅身份，自己都覺得未適應係嘛？ 係啊，I'm singing now。 去到開會嗰日啦，講真，即係突然突如其來嘅幸福嚟到降臨嘅時候，有冇少少震震地，有啲緊張先行入間房度？係咪開會㗎啦？咁樣。 是因为嗰阵我唔知道开会到底系倾啲咩，我惊即系我以为开会系一嘢就要倾晒，你要做啲咩类型啊，所以嗰阵我已经一早喺屋企咧，即系我谂定晒，如果佢万一真系问我想做点样嘅音乐咧，我已经谂好初步嘅构思咯，系啊，但系都会好惊嘅，即系因为我整歌，我即系以前跳开舞，即系整歌呢啲，我唔系太。擅长即系嗰啲 concept， 我唔系好知咧，我就会好惊我会唔会表达唔到自己想整啲系啊系啊要嘅嘢咁样咯。 但其实有冇发现，因为虽然话整歌方面自己未必知啦，但系因为跳舞咁多年，跳舞就有音乐，其实嗰样嘢入咗血，即系你对于音乐嗰个 sense 或者咩类型跳啲乜嘢各样，其实你应该入咗血喺里边 嘅。都会噶，即系我反而咧表达嘅时候咧，我会系用。身體去表達我想做啲咩，即譬如我話我想 chorus 之前咧係靜咗，然後再突然間 groove 咁樣，即可能我會用個身體 去表達， 係啦，五六七。 咁個會議室嗰下有冇都整咗先啊？一下咁樣 聽你點 present 啊？ 我有咁樣講出嚟咯。 咁然後佢哋都其實係明嘅，佢哋明你嗰個意思嘅係。 明嘅，同埋因為原來本身金山咧，佢都有同我講，佢話你一定係行跳唱噶啦。 嗯， 系啊，你都冇得揀噶啦，你要 wire 噶，要绕咁样噶，佢话要。 系咁喺班底方面，因为譬如team 啊等等嘅合作等等，咁嗰阵时系咪一开始都会有倾哦物色市场上面有边一啲嘅监制可以同你一齐玩到你嘅风格咁样咧？ 都有噶，同埋因为本身team 咧系嗰阵我跳唔同嘅 MV 啦，即系或者我排舞咧，有时嗰啲好有 feel 嘅歌咧。都會發現是出自 Tima 的，是跟住到那陣話要找監製啊作曲人的時候呢，我就第一個就想起 Tima 咯，同埋我會感覺呢，因為他神的腦袋呢，一定會知道我想要啲乜嘢咯，跟住之後去到最尾咁都的確嘅，他是真的知道，即係好快 get 到我想要啲咩咯， 即係嗰啲 s 啊，即係頭先講嗰啲，佢全部都知道。 groove 啊，我你嗰啲 groove 打知啦，明 啦，點啊嗰啲 咁。嗱，但係喺講新歌之前，想了解多少少，因為頭先都有講到，就係 Win 之前可能喺跳舞方面咁多年都會聽好多一啲音樂作品。我諗喺你嘅世界當中，我諗你自己可能喺練舞也好啦，平時生活當中也好，會有屬於 Win 自己會聽嘅一啲 playlist。我諗好奇就係樂迷都會好奇，其實 Win 平時會中意聽啲咩 artist 或者係聽啲咩歌嘅咧咁樣。 哇！我通常咧都係好聽日文歌嘅，係啦，我係成個 playlist 基本上都係日文歌啦，即係 YOASOBI 啦，跟住之後 MILLE 啦，跟住但係咧佢即係大家通常以為我係聽啲好 U 嗰啲音樂，但其實我最近年咧都係中意啲比較 J rock、J pop 係啦係啦嗰種咯，跟住或者係好真係好温柔嗰種咯， 好温柔嗰種你都會聽㗎， 好温柔咯，真係好靜。跟住我夜晚瞓覺咧，我有時係會播住嗰啲。比較即係個樂底可能係一啲竹林嘅聲音啊，係啦，有啲鳥叫啊， 幫自己方便瞓覺係嘛？ 係、okay, okay. ，但大家都唔覺嘅，即係大家以為我聽咧，通常都係 啲好行嘅 hip hop 啊、電子嘢啊嗰種噶嘛。 我都會有個 playlist 係即係外國即係 Tiger 啊，跟住之後 Eminem 啊嗰啲，即係都有呢啲嘅。但係近年就比較喜歡啲柔啲 soft 啲咯。 但冇話呢個近年嘅音樂嘅喜好多咗，即係入。本嗰边嗰啲有冇一个缘起咁样嘅？谂翻转头， 缘起即系 即系会唔会可能系唔知听咗某一首歌或者睇过某一个演出，咦，原来呢类嘢正，跟住开始揾好多，又或者唔知可能去咗个日本旅行，听到又正，或者有人介绍咁样，令到自己多咗呢一个音乐嘅喜好咧？ 啊，有噶，因为咧，我觉得日本嘅音乐，即系譬如我之前听清水长太咁样咧， 哇，有品味啊你，我好中意听清水长太啊， 好中意啊， 啲清水字头， 你系咪都中意清水？ 清水嗰啲我都好中意噶，清水嗰啲系 边个介绍下？ 系 即系清水长太啦，跟住或者MILLE 佢哋咧都会喺一首歌入面咧，会成个真系完整一个古仔，带到出嚟嘅。跟住我就嗰陣想咁啱排啲比較有故事性嘅嘢啊， 係即係感覺啲啊，身體內在啲嘅嘢。咁我嗰排就開始聽嗰種即係嗰個類型嘅歌啦，尤其是清水長泰，我都有排過佢啲歌嘅。 嗯， 係啦，係嗰排開始就開始物色，即係你知道有時啲 playlist 咧，你聽開嗰啲歌咧，佢下面會再推薦更加多噶嘛。係係啊，就開始再慢慢發掘多啲，可能突然間醒唔起，因為我通常聽嘅時候咧，我都係一炸咁樣彈，跟住就會有好多唔同嘅歌手。 係 係啊。 OK， 咁我想知道，譬如排一啲有故事性嘅舞嘅時候，嗰、那個 mindset 或者嗰個方法 approach 各樣係咪又係另一種玩法嚟㗎？ 都係㗎，因為譬如如果我排啲好 U 嘅歌咧，我就盡量去即係都係 keep 翻嗰個 groove 啦，跟住即係比較動作啲嘅。但係咧，你話如果我試過之前排過一首係講話女仔同男仔喺公園度。sweet sweet 咁樣啦，跟住就我會用翻佢啲歌詞，即係可能話聽電話，跟住之後點樣擁抱嗰啲，就會啲動作會配合翻擁抱，然後再連接去下一個聽電話， 一個畫面性啲嘅處理嚟。 係啊係啊。 OK，但係呢一個原因係因為在於你本身。以前跳舞係會都有好多，即係學舞嘅時候都會有好多學過唔同嘅一啲方式去令到你喺編舞上有呢個取態啊，定還是係覺得咁樣好玩啲咯咁樣。 其實都係 inspire 自一啲日本嘅老師啦，因為佢哋有一排都係好興排日文呢啲感情歌咧，跟住我望到係覺得。佢哋跳咧好入我心啊，跟住我就自己都好想试下咯。其实系 inspire 自佢哋咯，跟住就试下会唔会喺呢啲感情歌度咧都加到平时一啲 hip hop 嘅元素喺入面咁样咯，就结合埋咁样咯。 系，之前你系咪有段时间都喺日本嗰边进修跳舞啊嗰啲咁样？ 系啊，去咗一年嘅日本。Working holiday 係咁嗰陣時嘅吸收，即係喺嗰度點樣 experience 當地即係跳舞文化咁樣噶嗰陣時。 嗰陣咧係因為咧日本係好多唔同嘅同學都係嚟自唔同國家，咁唔同國家佢哋都有唔同嘅跳法啦。跟住嗰陣最 inspire 我係譬如上一個老師堂，佢一隻舞佢有佢自己跳法，然後一百個同學入面咧。會有五十種跳法咯，即係每個人都有一種好獨特嘅風格。然後嗰陣係覺得，哦，原來跳舞係可以咁樣嘅。即係我以前會覺得咧，所有嘢做到好標準咧，係啦，就係正確。但原來發現呢個只不過一部分咯，即係嗰陣係發現揾唔到自己嘅風格啊，即係覺得好似跳起上嚟好每次都係一式一樣咁樣咯。跟住係去到日本。睇得好多，即系上堂嘅时候咧，尽量即系望多啲观察其他同学咧，佢就会俾佢哋有少少潜移默化地 inspire 咗咯， 系 会唔小心嘅，系会有种呢个感觉，即系你头几个月发觉冇乜嘢，跟住之后嗰几个月你会突然间有时啲人话咩叮一声咁样， 系啊，你自己都有 feel 到有咁样叮一声嘅时候， 有啊，但系就通常好耐一次咯， 系。 嗱，咁頭先講到就係 Win Win 當時最初參賽嘅時候，就係希望可以帶到一樣 concept 俾香港嘅觀眾，就係、是、哦，原來跳舞係可以咁樣嘅，係可以用呢啲形式嘅。喺你嘅觀察或者可能呢幾年嘅一啲經歷當中，如果要你去形容可能日本嘅跳舞圈子同香港嘅跳舞圈子，會唔會話都喺文化上有一啲相對嘅差異喺度 嘅？我覺得最大嘅差異就係香港普遍咧，大家會好怕醜啊，即係跳舞嘅時候咧，同學仔咧或者我哋以前都唔敢加太多自己嘅嘢落去，就唔敢試咯。咁當你唔敢試嘅時候，其實側邊嘅同學都會受你影響噶嘛，即係都會唔敢，跟住大家都會好怕醜，跟住有時可能咧，上堂一個班房，大家會唔敢企前面，大家會好禮讓咯，跟住就會越褪越後咁樣。但係咧喺日本咧係大家會好 aggressive 噶，即係佢哋會盡量表現自己，然後一入嗰班房，其實大家係爭住企第一行咯，因為想睇得清楚啲，然後吸收多啲。因為有時企後面咧，因為日本上堂真係太多人，咁有時香港上堂都太多人，咁你企最尾咧，基本上你係望唔到個老師嘅，係啊。但係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係、是。香港同日本嗰個差異咯，即係日本佢哋會嘗試試好多，即係除咗日本啦，即係可以有時睇 L A 嗰啲咧，佢哋會打曬關鬥咁樣噶嘛，係啦，非常之勁咁樣噶嘛，係我覺得香港就係爭緊嗰份 太禮讓啊， 冇錯冇錯， 可以唔使咁禮讓， 係真係好禮讓，同埋好安靜咯，即係香港課堂，我覺得安靜係好嘅，但係好似跟住跳舞其實係。 一種 expressive 嘅嘢。 係啊，係 啊。 但我都覺得跳舞嘅人其實已經喺譬如即係香港呢、這個呢、這個這個地方，呢、一種跳舞嘅叫做專業嘅朋友咧，已經係比我哋更加 expressive 的。我哋係再禮讓啲同再靜啲咯。 我企門口，我企門口睇啫，唔好話企後面，我企門口啊，你加油啦咁啊，我一隻嚟嘅 會企下裝下裝下咁。 一刻感觉烫滚血液流动，你说这处美好的，你说那处刺激的，但是并未踏步远走，怎么可使我动容？前人在探路，但是我想终于我一个，成王全然是我，落败亦是个魔，披荆斩棘方是我最快魔。You got a little me， 万马高楼大厦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连锁片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恋，自在是完整意义。脱去绷紧神衣，威风任上路，令你信数亦表示。悠悠啊，从来唔想滞留，我任强求，望一望身后，你所谓嘅道理，我不必去接受。深呼吸，大步走，无兴趣，安就无忧，想快啲搵到一个出口，用自己嘅方法感受呢个宇宙。沉迷地仰望，尽力去选始终最向往，年华全然属我，别论断浪费魔，可挑可选方不会悔疚么？You gotta lean on me， 望大高楼大厦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连锁片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恋，自在是完整意义。脱去绷紧神衣，放任上路，令你上诉亦表示。 兜一圈看宇宙陷落，很想知世界如何过，即使中途没有光，互相一人仍莽撞，不一生出处的着火，你却阵痛不想心安，我以我意志期待天光。You gotta lean on me， 问大高楼大厦我也知。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Just lean on me， 你所编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Oh yeah。 今日嘅嘉宾咪咪咧，佢人生第一个自己拍嘅 MV 就俾咗呢首歌啦。听你成日 Pixel 之前嘅作品。叫 Just Lean on M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五至七月嘅失业率2.8%，较上一次微跌0.1%，就业不足率不变，维持1.1%嘅水平，有111,700人失业，减少大约1,900人，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失业率均下跌，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运输业、 資訊及通訊業以及地產業有相對明顯的跌幅，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下跌 0.5 個百分點至 4.3%。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勞工市場繼續改善，展望將來隨著經濟復甦，勞工市場在未來幾個月應該會進一步改善。香港仔一座大廈有竹枝墮下，擊中一名女途人，送院治理。現場是香港仔東盛道十號一座大廈對開。上午11時多，警方接到報案說，現場有竹枝跌下，擊中一名女途人，她感到頭及背部痛楚，送往瑪麗醫院治理。警方表示，墮下的竹枝長約2米。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今日會見到訪的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李尚福，雙方討論兩國軍事合作前景及深化合作等議題。盧卡申科在會面中表示，兩國合作在任何情況下都不針對第三國，雙方需要的是保護自己國家及人民。李尚福代表國家主席習近平向盧卡申科致以最親切的問候，表示白俄羅斯的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白俄國家元首在這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他對盧卡申科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的巨大貢獻表示衷心敬意。天氣方面，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及狂風雷暴，明日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的西南風。展望星期六雨勢有時頗大，以及有雷暴，星期日仍然有驟雨，隨後兩三日驟雨逐漸減少，部分時間會有陽光。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服务街快线有意外的，龙尾去到大窝坪。尖沙咀九龙公园径去佐敦方向近住北京道之前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了场，不过好多车。龙尾去到梳士巴利道近住帝国中心。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嗰度嘅慢线都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了场噶啦。龙尾比较长啦，去到九龙湾嘅 Mega Box， 仲有新界嘅将军澳影业路去坑口站方向，近住宝宁路回旋处嗰度咧，因为有意外，而家龙尾近住清水湾道嘅。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老道龙尾在油站，龙翔道龙尾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风吹半夏。 许半夏和钢铁行业的四位老板在剧情的开始已经为了争夺利益互不相让，明争暗斗，他们的恩恩怨怨根本数不清。在走私案开庭之前，许半夏早就做了破产的准备，最关键的将会是郭启东的证词，究竟他帮不帮到这班老朋友呢？ 国剧830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被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2年10月1日起签订嘅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4730蚊。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Kitty， 你觉得点先算是潮妈呢？ 志芬，我觉得潮妈就是要走在时代尖端，将屋企打理得头头是道，仲保持得自己容光焕发。 咦，咁好多妈妈都得喎，之但系细一潮妈咧？ 哦，细一潮妈咧就系、是、一个新嘅节目名嚟嘅。逢星期日朝早十至十一，诗芬、崔杰彤会揾嚟一班潮妈，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嘅持家之道，点样做个好妈妈之余，继续做自己。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s.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咁我哋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Win Win 喺度啦。咁啊，有你嘅个人嘅派台作品啊 ，Sense 啦。咁我罗宾咧就会按住呢首歌，我哋会估下，即系中间会唔会发生过啲咁嘅嘢，然后交俾你揭晓嘅。 系、啊、我估嗰样嘢咧，今次大胆少少啊，因为都知道其实 Win Win 即系喺参赛到而家都感受到佢对日本文化系有一个好大嘅兴趣喺度。咁所以我估咧，其实最初 Win Win 都有同即系Team 啊，即系监制去提出过话啊，好想加一种好日本。嘅元素喺呢一首作品里头，就系想加三味线嘅声音，尤其喺佢嘅 music break 位置咧，第二个 chorus 后边咧，其实有一段 music break 咧，系一个好 synth 嘅，我会形容为系 synth 咗嘅三味线嘅声嚟嘅。咁但系我觉得最初可能其实系想用一个如果最日本最 typical， 大家会谂起印象嘅一个乐器，咪就系三味线咯。咁我估呢一个系当初有提出过，不过可能三味线本身个声音唔够强，唔够劲，所以可能摆落呢个歌曲度未够wow 到大家，咁所以可能用咗一个比较 synth 啲嘅方式去处理咁样。 系啦，咁我想估咧就系喺嗰个冲上面，因为譬如之前你都有同 Every 合作过假面具咁，咁啊再今次再听 vocal 会觉得你嗰个通咧一啲可能一啲叫做少少 rap 嘅部分咧，好似再食到嗰、那个。即個歌詞會再重啲嗰種，因為唔同嘅段落有啲可能嗰個 rap 嘅尾音係落去嘅，即係嗰啲 sito 嗰啲 flow 嗰啲咁樣啦，跟住啲 faster 嗰啲就會向上。咁我覺得呢個可能就係今次同 Tima 真係咁樣合作自己一首歌嘅時候，喺佢身上去傾到就是、原來你去諗嗰個通，其實考慮埋歌詞啊，嗰個字本身發音，而令到呢啲段落會有咁樣嘅處理。我覺得係可能有啲咁樣嘅 conversation 嘅同佢之間 係有嘅。咁我應該答咗， 冇所謂，你決定啦。 系啊，你可以搭咗呢个比较妙想天开啲嘅， 即系个音日本元素嗰、那个 日本元素，系有冇有谂过呢啲乐器嘅加入去咁样？ 其实我觉得你啱咗一半咯、就系一开头我话想加嗰日本风，我又冇谂太多乐器上嘅嘢，即系我会系谂歌词上，我话想入面咧都要有可能一两句日文咁样嘅，系啦，咁之后佢就又帮我谂到，不如试下即系摩尔切多，即系亚里马索咁样，又几衬到老师会讲嘅嘢咁样，跟住咧乐器咧，我真系完全。我冇諗到喎，跟住但係因為我估即係佢整歌就會有呢一個諗法喺面，係啊，即係我可能就本身冇諗過，跟住咁佢加咗落去之後，我都覺得哇係幾日本㗎喎，同埋原來佢係有因應我決賽呢，即係造星決賽咪做咗首燒肉主題嘅歌，跟住佢就話用返嗰首歌就係入面有個有幾下噔噔噔， 那个声， 佢就想套用翻今次就变做属于 Win Win 嘅 声音， 系啊，就系少少日本咁样。 即系大家听到呢个声就会谂起啊，好 Win Win 啊， 系啦系啦。 OK OK， 但系喺最初呢首歌去成型嘅时候，有冇话系即系都同阿 Tima 有听即系听过好几个唔同嘅版本，定系一嚟已经系而家呢个状态咁样嘅咧？ 其实一嚟我听到 demo 嗰下咧，我已经觉得系啦， 系 啊，系呢个啦，同埋系好有 feel 啊！我已经开始 個腦海入面已經有啲舞步出咗嚟添啊，就覺得係咁樣噶啦，就繼續咁樣咯。 係咁啊，聽到呢個 demo 前即係同 Tima 嘅溝通，頭先我講，我希望隻歌係炸優啲嘅，有一啲日本嘅元素，仲有冇一啲嘅 keywords 或者一啲嘅諗法，都有同 Tima 講，令到哦收到個 demo 嘅時候已經咁中意啦。 就是想洗脑啲咯，系、啊，我想第一只歌系即系可能，譬如一噏声声呢个字咧，你就会好想声声声声咁样，系啊，就想人哋听完一次就会记得个哭拉咁样咯，系、啊，所以我都有其中一个 key point 就有讲话总之我想洗脑，超级洗脑咁样，同埋好摁得嘅，即系你洗脑得嚟系非常之 bounce 咁样咯。 系，咁听到嗰个 demo 嘅时候，佢有冇一啲歌词喺里边，定系嗰阵时净系我主要处理咗音乐先，跟住个题材讲啲咩等等，就再后续再之后处理咁样噶？ 佢一开头因为我讲完声声之后咧，原来佢都已经。佢都有 feel 啊，即系佢都有啲谂法，即系除咗啱啱我讲嗰、那个亚利马索啦，跟住之后声声声声，就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baby， 咁嗰个佢就系想做一个咧老师同学生嗰个呼应咯，即系you know what they call me 咁样，跟住我就声声声声，然后佢哋就 listen up listen up， 跟住就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你哋系就不断好似有一个老师讲紧嘢，跟住学生对答咁样。 好早期就已经有晒呢啲元素喺度。 系啊，即系中间呢个 chorus 系本身已经系咁样噶啦，个 demo 系。 咁声声嗰个就系你话系你去提出你谂到呢一个 concept， 咁嗰阵时有冇话点样嚟啊呢嚿嘢？即系声声呢样嘢。 啊，呢个咧就系我最一开头系谂住好简单。简单咁样谂一个大家会识嘅日文先嘅，咁、我又谂过嗰啲爱诗啊，伊 之班有冇伊之班？ 系啊，即系伊之班呢啲咯，系啊，跟住我系谂啊，有冇啲再容易啲，即系两粒字咁样，咁啊，咦声声又好似几 OK， 同埋声声嗱，你哋一定 都知啊， 知系咩？ 我都唔系识好多日文 嘅。你睇啲乜嘢会识声声？ 嗰啲音咩爹啊，我识嗰啲嘅就好似睇三个音咯，系啦，声声啲睇日剧会知咯， 系啦， 系啊。呢啲咪簡單啲， 短啲兩粒字易記咁樣，跟住就開始呢個方向去諗啦，跟住諗諗下。系、哦，我而家好似即系跳舞咧，有时佢哋都会叫我声声嘅，尤其是去完日本翻嚟嗰下，佢哋以前成日都微微声声咁样，咁啊，好似几得意，跟住我就开始延伸咯，即系透过呢粒字去延伸，我可以试下用我声声，即系呢几年可能教跳舞嘅时候一啲出发点或者我经历到嘅嘢，试下加入呢首歌入面咯，因为啱啱我都有讲过话即系大家都会觉得做到个标准答案就好似已经够啦，即系因为我细个都系嘛，即系觉得跟老师嗰套即系一模一样，一定啱冇错，但我觉得即系跳咗舞一段时间咧，就会其实跟足晒咧系一个过程咯。但系嗰下系会发觉冇，可能冇灵魂，即系冇一个属于自己嘅风格，咁就会谂啊，应该要加多少少调味料啊，即系自己加多啲谂法啊，消化啊，即系都提醒自己之余咧，就啲学生都系可以系咁样啊嘛，系啊。 所以你即系你作为一个老师教跳舞嘅时候，你都系呢一种 approach 系俾大家可以自由发挥多啲嘅一种 approach。 系啊，系啊。 咁当呢、這个即系谂法出现咗好完整嘅一个 idea 啦，即系再去同词人钟雪去傾嘅时候，会唔会都需要分享少少啊？呢几年真系可能喺跳舞上边嘅一啲故仔啊、一啲经历啊，等佢去入词嘅时候再容易啲去做得到咧。 有喎、我好似分享咗好多，我仲驚咧，我啲錄音咧會唔會多到咧大段 三分鐘咁樣？ 我盡量分開嘅，即係本身個錄音可能三分鐘， okay. 但我將佢30秒、30秒，但係好多段咯。係、 okay. ， 我有講我一啲經歷啦，跟住我一啲感受啦，跟住佢都有問我一啲問題去 inspire 我嘅，可能佢問我你跳舞嘅偶像系边个啊？咁点解佢会咁 inspire 到你啊？咁样跟住一啲我问下我啲经历咁样，咁我就全部话晒俾佢知咁样咯。跟住我觉得有一样嘢就系，因为佢个人系好好玩噶嘛，系啦。咁我就想我呢首歌咧，因为通常大家老师都会觉得好咬文嚼字啊，要好认真去讲一样嘢。我就谂啊，如果老师嘅话，其实我可唔可以用一种好玩啲嘅方法去同啲即係聽呢首歌嘅我叫做 學生咁樣， 學生咁樣啦，係啦係啦，佢用一啲簡單嘅方式，但又表達到我想表達嘅意思咧。咁我覺得中雪咧就係非常之做到嗰一種 casual 得嚟又可以有意思嘅歌詞咯。 係啊，即係你會有啲好玩味嗰啲，有啲咩分享心得揾嫲嫲 啊，係啊係啊， 係都好得意嘅呢啲。 係啊，呢個都好 crazy 啊！唔知點解佢真係知道我以前 drop notes 真係會揾嫲嫲，我冇講過。但我以前因為我讀中史啊嘛， 揾嫲嫲。 係啊，我真係以前成日問我阿嫲，我以前嗰啲係點樣㗎？咁樣跟住我就一直喺度温書，一路問我阿嫲咁樣咯。 係 ，OK， 幾得意喎！咁啊，我都好奇頭先，譬如中雪都有問過你個問題，就係你中意嘅一個 跳舞偶像， 偶像係邊一個，同埋點樣 inspire 咗你？那個是哪一個和 inspire 了你什麼呢？ 那個是叫做 Army Saito， 他就是 Hip Hop 的始祖這樣啦。那時候他怎麼 inspire 我呢？就是其實我是看 YouTube 的片而已，即係我以前可能睇過好多唔同嘅老師咧，咁我全部都好中意嘅，但係唯獨是佢咧，會令我將佢一條片可以睇50至100次以上。 係 係啊，即係以前YouTube 其實不是很多片，同埋以前未興 IG， 係直頭冇 IG。係。咁 YouTube 嘅片又唔多，可能佢得10条，但係我每一條咧，我係睇到咧，佢開 workshop， 我上堂咧，佢教第一下動作咧，我已經知佢教邊首歌，即係佢係令我越嚟越中意跳舞咯。係。佢都係一個令我特登去 working holiday。找他學跳舞的一個老師咯。 哦，其實形容不到為什麼他那個那麼出眾會吸引到你呢？ 就是魅力在哪裡呢？ 就是看那麼多片唯獨是他，是你解不解釋到的？因為有權人很難的， 覺得就是他獨特的風格咯。跟住我咁啱就是被他這個獨特的風格吸引到，是有時就是即你很多東西都很喜歡，但是到底哪一個可以跟你完全那個腦海或者個心咧 match 埋到咧，有時其實真係好少數啊嘛，佢就係嗰個好少數唯一一個嗰一下同我叮到嘅 同步率100% 啊！ 但你話真係之後就有去揾佢上去 workshop 啦， 係啊， 見到即係好似你嘅聲色咁，一個真人見到面交流到嗰個感覺係點樣樣嘅？ 哇！ 係咪好夢幻啊？ 都真係幾夢幻， 睇咗咁耐， 我係有喊添噶。 咁誇張， 好誇張！因為以前喺香港，因為冇可能見到佢嘛，即係可能佢淨係嚟過香港開一次 workshop 啦。咁嗰陣我已經係心情非常之興奮，跟住到我真係去到日本，每個禮拜可以上佢堂咧，我覺得嗰個感覺係好神奇。跟住點解我喊咧？就係、是、我去完日本翻嚟香港咧，佢再嚟開一次 workshop，但嗰次應該係佢最後一次，因為佢已經好少跳舞啦。咁佢嗰個最後一次咧，食完飯咧。我就即係我有同佢講話，其實你真係 inspire 咗我好多啦，係因為你而令我即係踏出咗好多第一步啦，自己一個走去 working holiday 啦，跟住之後令我去跳舞嗰方面想繼續去鑽研到好深啦，跟住係啦，即係我同佢講呢啲説話咁樣，跟住就講到我自己都忍唔住啊，即係諗起咁多年。即係咁中意佢咁樣， 佢個人就動喺你面前啦。 係啊，佢走嗰下我好唔捨得啦，即係佢話翻日本咯咁樣，跟住我都唔好咁樣。 遲啲就會有學生咧，就會同你講翻呢啲説話就咩咩，當年我都睇你嘅片啦。跟住 有時啲眼淚就係唔同層次嘅眼淚啦， 又另一樣嘢嚟㗎。 但係喺呢首作品當中，即係去諗嗰個舞步啊，會唔會即係其實都會諗翻啊？既然有一個咁樣嘅跳舞偶像喺度，都會諗翻當年佢可能同你上 workshop。教過你的東西，運用他教你的東西去再想這一首歌的一些跳舞的舞步這樣。 我覺得我沒有特登去想，但我覺得有潛移默化了，因為那時候太醉心於他的 style， 跟著即很多不同的小動作呢都會不小心，是的，因為你嗰陣學得太多，同埋睇得太多啦，即係佢個膊頭咧，佢跳舞嘅時候，佢個膊頭咧係用得好勁嘅，即係活動自如咁樣。跟住嗰陣就係有因為佢咧而係咁練自己個膊頭咯。跟住到而家即係都會已經係 入 咗血咯 ，muscle memory 咁 樣。係啊係啊，好多時候就會即係可能啲人話哦，你膊頭好鬆啊咁樣，咁就係、是。因為源自於 Army 老師咯，係 咁啊！呢首歌有曬頭先講嘅 concept 啊，啲諗法嗰樣嘢，之後去到錄音嗰個部分啊，即係頭先我估嘅嗰樣，嗰啲通嘅處理點樣拿捏啊，嗰啲嗰個過程又係點樣樣咧？ 但係因為佢就 本身俾我 demo 嘅時候咧，佢呢啲 no， 即係我聽落咧已經係覺得好有 feel， 同埋好想模仿咯。跟住我諗佢呢個 no 呢啲咧係想即係同個音樂嗰個 connection 再多啲啊，係啊，同埋係一個 additive 嘛，係啊，跟住就會令我都好想試一下。所以其實佢嗰個 demo 咧係都幾令我即係學習到咯，即係好多我可能如果佢唔同咁樣咧，我一定唔會諗到咯，係啊，即係好多位就係、是、啊係幾俾 Tima inspire 到咯，同埋學到咯，同埋佢街得好好啊， 係例如有冇一啲例子，可能有一啲嘅段落或者點樣用咩方法令到你覺得哦係佢咁樣講完之後我就知點樣做啦咁樣。 佢通常都係咧直接示範嗰一句咯，佢會成個 attitude 所有嘢示範出嚟，跟住之後，尤其是咧，佢成日都叫我要注重丹田，係啊，跟住佢就會俾啲方法我咯，即刻就叫我去做下平板先，做住平板 就會用到啦咁樣。 係啊，佢話好，你記住呢個感覺，好，然後好嚟啦，錄啦咁樣，係啦，跟住再加埋佢啱啱示範嗰啲 attitude 咁樣，就去試出嚟咯。同埋我覺得佢最勁嗰樣嘢係咧，佢讲嗰个技巧出嚟咧，好易令你明白啊！系啊，即系呢个位置就系我觉得佢好劲嘅地方咯。 系， 但系毕竟第一次真系入录音室去录一首属于自己嘅作品，其实嗰下会唔会多多少少都真系有啲紧张，系喺未必系好适应录音室嗰个氛围嘅咧？ 好紧张，超级紧张，听到自己把声都惊啊！ 咁紧要， 唔系即系佢觉得好尴尬，即系你嗰啲口水声咧， 全部听到啊， 清楚咯，跟住就。即系呢啲位置已经系好大压力啦，跟住同埋咧，你有时即系收到嗰个 demo 咧，你跟住练，但系你唔知道自己啱唔啱咁，有时系啦，跟住就会呢啲位咧系令我觉得有困难，即系可能要去到录音室，跟住之后同 Tima 夹嘅时候，跟住先真系尝试去点样正确地去唱嗰个部分，即系嗰啲位置，但系你又冇办法即刻一下就可以做到的嘛，即是那些位置就会有少少困难和挫折，就说啊死啦，唉做不到添，好像差一点添，跟住或者最大压力就是呢，你唱完之后你不是很 raw 地听自己把声的 playback， 是会我会哎闭了，我之后首歌出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这样这么 raw 的，这样即刻劲惊。 都應該會即刻安慰翻你嘅， 唔驚嘅， 會嘅， 仲有注意嘅 mixing 啊，嗰啲咁樣嘅。咁但係因為頭先講一啲 attitude 上面，可能係一啲叫做少少 rap 嘅嗰種 feel 嘅部分會有啦。咁啊有一啲都要係唱嘅部分，咁嗰啲係咪嗰陣時喺個 demo 裏邊都有啲嘢可以即係叫做抽取到嚟運用啊？點樣樣咧？嗰度又係嗰啲段落。 嗰啲段落咧，我第一下聽到嘅時候咧，我會覺得哇死啦，好似好高音咁樣嘅，點算咧？會唔會唔得噶？咁樣跟住我好似咧又問過我個 key 會唔會可以降翻少少咧？咁樣，但係咧佢哋俾咗好大信心，我就話你得嘅，係啊，一定得嘅咁樣。跟住之後，好啦，我點都試下啦，俾個挑戰自己啦，咁樣咯， 係 啊，即係唱嘅部分對我嚟講係最大的挑戰咯，即係比起 rap 嘅話咧，唱係因為我始終以前咧，我好少唱歌，即係都係跳舞為主嘛，係啦，咁就未係太習慣咯。但係經過嗰次錄音之後，同埋而家咧開始上唱歌堂咧，係啦，就開始克服唱嗰樣嘢咯。 好似捉嗰個節奏嘅感覺唔一樣，即係唱同埋 rap 嘅時候。 係啊， 係即係唱，好似你會連貫啲啦，叫做，但你 rap 你可以切開佢，跟翻個 beat 嗰種感覺。 係啊，係啊，係咯，即係唱嘅時候咧，原來佢哋都話我有個問題，就係成日都斷開曬咯啲音。係啊，但我原來我係唔覺噶。 因為有曬頭先錄音啊，各樣咁啊 ，MV 方面啊，咁啊，你自己都有講，其實一聽到哇，腦裏面有少少畫面，有啲舞步啊咁，咁所以睇呢個 MV 嘅 concept 啊，裏邊等等嗰啲，自己係咪都有一啲啊，想要咩衫咩色啊嗰啲都有參與。 是啊，因为呢啱啱讲过我想第一首歌呢摆晒自己鍾意嘅一面啦，咁我自己就好鍾意好 colorful 啦，跟住原宿风啦，日本嘅原宿风啦，跟住夸张啲，即係我想个发型係好夸张啦，啲衫呢好重我都唔介意㗎，係啦，总之做到夸张同埋靓就 OK， 同埋想试多啲新嘢，即係可能啲牙钻啦咁样叮叮啦，跟住指甲又想好长啦咁样，即係呢啲好浮夸嘅嘢咁样囉，跟住同埋摆到我最鍾意嘅粉红色喺嗰个呢实验瓶呢，係呀，因为通常呢 大家都不知道我喜欢粉红色的，是因为我很少穿粉红色在身上，那我就决定个 MV 呢、輕輕咁樣滲啲粉紅色喺入面， 即係唔使太多，不過少少有啲得啦，即係唔使變到芭比咁樣全部粉紅色嘅。 Yeah, I'm Barbie， 係啦。 咁喺舞蹈上面嘅 design 會唔會即係、特別一啲好洗腦嘅，譬如即係 chorus 等等嘅部分，啲舞蹈都會諗一啲啊，點樣令到大家可以容易啲跟得到？因為譬如有啲動作，相喺個頭上面一啲嘅動作，好似你一睇你就可以跟得到嘅嘢嚟㗎啦嘛。 係嗱，本身最一開頭嗰版本咧，係諗住。会不会个 chorus 咧真系跳得劲啲咁样嘅？但我发现啊，既然如果首歌本身整出嚟洗脑，会唔会不如连只舞都试下洗埋脑？咁又唔跳舞嘅都识跳咁样，就所以咧最后嘅编排咧就系用咗一个即系比较简单嘅方法啦，就唔好太复杂嗰啲手手脚脚啦咁样，咁就用咗个头去表达，咁就令到好多人。就算不是跳舞都可以跟住跳咯， 是啊， 即係好似而家咧，佢哋可能有時見到我咧，就已經即刻會做下嗰啲即係聲聲嗰只舞嗰啲手勢出嚟咁樣咯，咁好開心啊！見到呢、這個 係啊，同埋你要捉人拍片容易啊嘛，你教好簡單得啦，你好簡單動作嚟啦，跟住跳啦咁嗰啲咧， 係啊， 咁啊呢個時候就可以聽下你嘅最新嘅個人第一首拍嚟作品聲聲，大家一齊洗下腦啦。今日多謝 Vivi 聲聲，多謝你， 多謝 ，thank you， 多謝。 You know what they call me? Hey, Sensei! So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baby. 高手早晨早晨，啱啱先入班呀，規矩就得人。練習力度盡量貼近我 ，keep it up till you more and more. Let me tell you what they call me, master. Every rap I do it harder, faster. Drop notes 自分下心得，玩麻麻 ，join my class， 只需 feel free 飲杯茶。教官官稱號很重。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baby. Sensei, sensei. Yeah,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baby. Sensei, sensei. Boy,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baby. Take it, take it, take it. Boy, 一起多，やりましょう。他们 say 极有你，一味要跟住人哋。Don't follow me, don't obey. Boy, 一起多，やりましょう。他们 say 极有你。Sensei， 途中入房大口就炒，未食饭又尽有论尽就食住搞。Copy paste 极粗鲁，太快跟足就别做 fiddle。一粒就应战，上次 in the flow。Free yourself, free yourself, free yourself, free yourself。教官官称号很重，像无敌。脱开这依赖，先叫救技。小心。You know what they call me, Sensei, Sensei. So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baby. Sensei, Sensei. Yeah,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baby. Sensei, Sensei. Boy,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lady. Take it, take it, take it, take it. Boy, 一起多，やりましょう。他们 say 极有你。 节目最后听为 Win Win 的第一首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Sensei。听日五点见，拜拜。